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。 Alas, my love, 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ove。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，接下来的时间带给你的是最轻松最经典的钢琴曲，来自一套名为《美丽生活》的唱片。今天带来的是其中的第一张 CD 中的音乐，曲目有舒伯特的音乐瞬间，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，肖邦的幻想即兴曲等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